你的人家呢，然后那个员工， 做个身体慢慢的东西，但是说做个身体呢，你话，我仍然即系听觉啦，其实，因为我系第一次听到话听觉已经嚟咗啦，我以为仲系期待紧，其实我冇谂冇到班冇，但系即系系咪约翰使者佢嗰阵时讲天国快临近啦，悔改啦，就系预言耶稣嘅来临，所以耶稣来临咧，即系代表咗天国嘅来临。咁即系我哋而家已经喺天国度啦，但系天国系唔代表天堂。 天国其实即系个概念就唔系咁容易用人嘅观念去了解得到吓。我哋喺马太福音里边咧，后来讲到咧天国嘅比喻咧，每一个比喻都可以了解到天国嘅某一部分嘅嘢。其实我哋话天国已经嚟临咗，即系耶稣话你哋要悔改，信耶稣福音啊，因为天国已经嚟临啦。喺马可福音咁讲，喺马太福音都系咁讲啦。啊，佢哋开始宣讲福音嘅时候就开始讲呢样嘢。咁然后我哋教会今日会教导我哋嘅话，了解天国咧就话天国已经嚟临咗，开始咗一路成长紧、扩展紧，但系咧未满全，未至一个圆满嘅地步。所以当耶稣基督嚟嘅时候咧，临嘅时候咧，其实天国就真系同佢一齐临住喺呢个世界。 即系天国就系耶稣，即系神国以耶稣降生，即系变咗地成人，咁咧就同我哋一齐。但系因为我哋讲天堂咧，就系我哋有机会同天主一齐啦。我睇天堂，咁即系天国咧，就系耶稣已经临在喺我哋中间。 可以咁讲， 可唔可以咁 讲？但系耶稣系咪就等于天国咧？我哋又唔可以咁讲喎。因为教会即系将天国嘅一个工具一个媒介，咁天国实在系乜咧？即系我就冇办法俾到一个整体嘅解释嚟俾你听，但系我只系能够用翻福音所讲嘅啲比喻嚟到去解释翻天国系乜嘢。所以我觉得话，天国已经开始 already， but not complete， not 即系圆满。总之阿Bicky好似有个概念可以想讲，系咪？ 我冇咩特别概念啦。不过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如果记得翻旧约嗰啲先知话咧，天国系点咧？就天国系譬如话盲人可以睇到嘢啊，跛咗嘅人可以再行翻路啊。或者是有病的人會完全康復啊咁樣，咁其實耶穌嚟嘅時候，佢行嗰啲奇蹟，其實就係應驗翻嗰啲先知所而喺舊約裏面所講嘅嘢嘛。咁所以點解約翰個門徒咪話你係咪要我哋等緊個弥西亞咁樣？跟住耶穌問佢哋你哋話咧咁佢哋就話因為呢啲事發生咗，咁你而家係耶穌嚟啦，即係我哋等緊個弥西亞。 咁但係而家咧，咁而家唔再有呢樣嘢發生噶咯，因為耶穌已經係即係唔再咁話 physical 唔再同我哋一齊啦。 咁因為耶穌話我哋要喺呢個世界上繼續生活啊嘛，直到佢再嚟為止啊嘛。咁所以由佢離開咗人類啦嚇，咁然之後直到佢再嚟之間嘅呢段時間，咪就係我哋喺度等緊滿全咯，等緊個天國嘅滿全咯。 所以我哋就将呢个天国教育具体化彰显出嚟咧，即系用我哋嘅生活。所以其实呢啲概念咧，有时人就好难去，因为我哋而家嘅概念仲系现实嘅概念噶嘛，有限嘅概念啦，好难去完全表达到圣经或者我信仰所讲嘅嘢。譬如正话你话，耶稣 physical 你唔喺度，咁但系咧，我哋可以另一个角度去讲咧，可以话耶稣 physical 都喺度嘅喎。 教会 唔系， 我哋每个礼拜日。 整体圣事啦，同埋佢话边对你对我最少嘅兄弟做嘅对我做啦，咁耶即系话嗰个都系耶稣嚟噶咯，系嘛？所以即系你睇下用乜嘢角度去讲呢个 physical 嘅意义啦。因为我哋相信耶稣个圣体咧系耶稣，唔系代表耶稣，系耶稣，咁咪等于系 physical 嚟睇到咯。 用簡單啲嚟講，即係好似喺抗野咁耐，唔係抗野咁耐，四十年，終於揾到所謂嘅福地。我諗嗰個做個理想嘅天國，即係話而家天主允許咗呢個係福地。但係去到福地，唔係等於你樣都可以滿全本身嘅法律，係其他嘅法律嘅。 都有很多的地上的事要做。我想即係嗰個，如果你簡單嚟講，嗰、那個形態就係你到咗，但你仲未到。咁你要問咩叫到咗又未到啊？咁佛家同我哋到咗，但係未到。 真係單單 嘅。因為咧，唔係你去到嗰個地步，可能有多唔同嘅感受喺度。即係話咧，我係幫助耶穌將嗰個其中舊約嘅嘢完全話曬俾你聽，但係唔足夠喎，係要自己去做嘅喎，佢要俾你自己去做。我諗就係話，我哋嗰份嘢未做完，佢嗰份做咗，佢俾曬我哋睇，係我哋做嘅。 嗱，呢個天國有冇領域嘅咧？即係我好好人性，但係睇唔明。 天國冇一個客家 啊。即係其實無論你係咩人和宗教人，都係即係你都可以話我哋真係已經喺個天國嗰度生活咗，你成唔成認？ 唔單止成唔成認，而係佢有冇？嘅感唔感受到之外咧，佢點講啊？佢生活喺呢個天主教國度，呢、這個天主教國度比我哋嘅觀念大，亦都比我譬如我哋話啦，唔信耶穌得唔得救嘅觀念係一樣。呢、這個天主嘅愛唔會比我哋話哦，佢唔信洗，所以佢唔得救。你我唔知道，可能天主認為佢啱啱做到一樣咁奇怪嘅嘢，咁好嘅嘢嚇。佢唔係唔信噶，佢根本就可能冇機會信嚇，咁、啊、令到佢得救咧咁。所以我哋冇人夠膽話，除咗我自己覺得嚇、啊，除咗儒法師之外咧，冇人夠膽話邊個唔得救。因為如果我儒法師得唔得救咧，因為福音嘅耶穌所講嘅説話咧，即係我會睇法好似佢唔得救。佢因為佢唔出生更加好嘛，係咪？ 跟住我角度，爹哋講個例子嘅，上一次前一次申請移民啊嘛，入咗嚟加拿大，咁但係你係移民嚟嘅喎，即係理論上你仲有好多要適應，好多嘢要學，你要 qualify， 即係你入咗去只係一個 entrance， 即係話我哋可幸運地接受到呢個宗教有咁嘅機緣，我哋領咗洗 ，OK， 咁係唔係等於我哋已經喺度天國咧？是因為有個 promise 有個有樣嘢喺度，但係唔係因為佢根本要做佢其他嘅 qualification 咁解嘅。 啱嘅，呢個比喻可以幫到我哋明白多啲。 我諗啊，即係我會用呢個比喻嚟話俾自己聽，我哋點解而家要學咁多嘢咧，或者係要不斷培養信仰成長咧，就係、是、希望喺而家現世呢段時間裏面咧，學到點去愛人，咁將來去到天主嘅。個有機會啦，去到天主嗰度嘅時候咧，有機會愛其他嘅嘢咯嚇。 著 穿 啲， 係啊，著 穿 下 先衫，下先衫嘅 咩下先衫？ 咩肉體好啊嘛？ 哦， 新年啊嘛，其實而家人著肌肉著穿啊嘛，叫 即係我就係咁樣睇咯嚇。但係你話譬如天國係乜嘢咧？咁我諗正如頭先啲人講，即係一個冇一個實實在在嘅嘢話俾我聽。哦，嗱呢個就係天國啦，咁即係唔係咁樣？但係我哋可以憑即係好多啊聖經兄弟話到俾我哋聽嘅嘢，而又喺耶穌身上實現咗，就話既然呢啲嘢已經實現咗啦，已經可以做得到啦，即係話天國就已經嚟臨咗，只不過係一個開始，但係就未曾結束咯。啊，可唔可以咁睇？ 真福講啲就係我哋而家做緊下面嗰橛，上面嗰係福嚟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咁多個福嘅話咧，其實你已經可以去天國嘅，但係我哋而家仲就下面嗰橛。 我唔知咧，我哋講十三章可能要再可以大家分享多啲啦，呢方面。不過中文嘅天國咧，可能就係實在係唔容易去了解。所以如果用翻，即係我自己突然之間係咁樣諗下，傾緊個歌，會唔會容易啲理解傾緊呢個字咧？傾緊唔單止只係一個有邊界嘅角度，好似話呢個係邊個國家國家嘅傾緊呢個王國嚇，但係亦都有嗰個王權。有啲佢嘅恩寵喺度，譬如你著嚟到加拿大，你又可以攞加拿大嘅個可以攞遲啲啊攞冇攞 CTP 都攞老人金係嘛？即係有嘢分嘅。你喺呢個國度裏面，咁當然你要守呢個國度嘅規矩，呢、這個所謂法律。但係你入咗籍唔等於你係你啲血係流緊加拿大嘅文化嘅血喎，你可能仍都係好中國化喎嚇。你嗰啲嘢一路即係慢慢。了解多啲，生活多啲，潛移默化多啲，咁漸漸成個人咧，所謂 咩香蕉嘅食啊？即係黃皮膚白色嘅心，即係呢個，即係我覺得即係一個概念可以幫你去了解多啲咯。 咁小朋友解釋咧就即係更加需要另一種概念同你講添。嗯，所以細路仔嗰時你用啲歐領細路用 heaven 咁啊，個天堂啊，天堂喺網上邊個天堂啊？ 我諗Kingdom可能容易啲理解嘅，譬如即係以前十七八世紀嗰時英國勢力咁大啦，係咪？之所以話入得落帝國，就係因為佢到到都有殖民地。咁佢啲殖民地其實嚴格嚟講都係屬於英國。 嗯、 即係我如果我幾個殖民地嚟講，我可以話我係英國大，即係大英帝國嘅子民，係咪？但係我又實實在在又唔係大英帝國嘅嗰塊地嗰度喎。但係因為係 Kingdom 嘅緣故咧，我可以話我係大英帝國子民。正如而家話 Kingdom of God 嘅時候，既然我加入咗教會喺教會呢個範疇裏面，我就係天主嘅子民，因為 Kingdom 嘅基 礎。OK， 好，我哋咧就去第六章。首先咧，我讀一讀咧一至十八節先， 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想报了。所以当你施舍时，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为受人们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要获得了他们的赏报。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当你祈祷，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为显示给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要获得了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你们祈祷时不要啰啰嗦嗦，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又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几时你们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因为他们苦丧着面，是为叫人看出他们禁食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禁食时，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但叫你在那黑暗中之父看见。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 在一至十八節這裡就是講及三個善工、就是這個三個善工是選民，當時選民是很重視的一個宗教行為，也都是法利賽人所推崇的。這個三個善工就是施捨、祈禱和禁食。耶穌其實呢不是反對他們做這些善工，其實耶穌也都讚許推崇這些善工，他亦都用門徒咧極力咁去做嚇、但係個目標咧唔係為出風頭，唔係為即係俾人欣賞、俾人讚，而係為咗愛主嘅緣故嚇。呢、三個善工咧，其實有啲互為拉楞嘅關係嘅。 譬如举个例子，禁食咧同施舍有啲关系喺度。咁喺人，你话你哋当心唔好喺人哋面前行你哋嘅仁义。仁义其实嘅意思就系等于善功，吓啲好做啲好事啊。咁其实做善功咧，或者话行呢啲仁义咧，系唔单止系话做啲好事咁简单，其实对当时嘅选民嚟讲咧，系都系佢哋嘅义务嚟嘅，佢哋有咁嘅义务去做呢啲嘢。但我哋睇一睇《申命》第十五章第一至十五节，我哋睇到佢个义务喺边度啊？《申命》第十五章一至十一咧，《申命》第申请嘅申，跟住就梅生五书嘅差唔多系最后一本啦，冇咁厚啊！新命梅生五书啊，前面 出 个 几， 落嚟几之后，吓、啊、一至十一，一至十一。嗱，呢啲所谓嘅每年七，每过七年。应施行豁免，豁免的方式是这样，债主应将借与近人的一切全部豁免，不应该再向近人或者你的兄弟追还，即是不要追债，因为已为光荣上主宣布了豁免，向外邦人可以追还，但你兄弟欠你的应一切豁免。其实在你中间不会有穷人，因为在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作为产业的土地上，上主必丰厚地祝福你。只要你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因为你的天主必照他讲的说话祝福你，你要借给很多人民族，而你就不需要借贷，你要统治很多民族，但他们就不会统治你。如果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内的一座城里面，在你中间有一个穷人，又是你的兄弟，对这个穷苦的兄弟，你不可以心硬，不可以袖手旁观，应向他伸手。所以他仁义呢是一种义务来的。但他所需要的尽管又尽量借给他，你应提防不要心恶心生恶念，这样说就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就冷眼对待你穷苦的兄弟，不借给他什么，如果他呼求了上主反对你，你应负罪责、啊、借不到他就呼求上主，那你要负罪责，所以个责任是多么大、啊、你应尽量供给给他，供给给他的时候不应该伤心，因为为了这件事呢，上主你的天主必在你的一切工作和你着手所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你。既然在这个地上总少不了穷人呢，为此我吩咐你说，对你地区内穷困、困苦贫穷的兄弟，你应大方这样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对犹太对以色列的这个选民来讲呢，即是梅瑟当时已经宣布了这个法律呢、啊、他们有这个义务去帮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不是为了给人来看到、啊、为了人看到帮人呢、啊、打锣打鼓、啊、我帮哪个哪个呢，那呢他说这个在天父面前是没有上报，因为已经上报就是人家欣赏了你担当你的了、啊，所以你在施舍的时候应该怎样，不要在人面前吹号，就好像假善在会堂里面街市上所做的一样为受人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上报、在将来的善功里面，其实呢我们读到这个申命记之外呢，其实在马窦福音本身呢，耶稣都在最后的所审判的时候呢，也都其实都讲出了，他的病的时候你就探我啊， 我冇生你生我只啊，我肚餓你俾我嘢我食啊。啊，呢句亦都係再次強調翻講出咧，就係、是、呢個所謂仁義或者義務嘅嗰個責任性啊。所以耶穌個教訓咧係要個門徒咧去做呢樣嘢嘅，但目標唔係只係為咗誇揚自己。咁即係講個假善人咧，係耶穌就提醒嗰啲門徒啦，喺行呢啲善功嘅時候咧，要提防一種偽善嘅態度。所謂偽善係咩咧？第一，指嗰啲原本冇德行而自稱有德行嘅，即基本上做少少嘢就即係做到好似好大咁樣啊，懶醒啊，懶咩咁樣，即係誇耀。第二咧就係、是、指自己對於善行咧一種自滿。啊！我做咗呢樣嘢幾乜嘢，即係好滿足啦咁樣。嗱、啊，呢兩種咧，因為呢種自滿咧係有驕傲嘅心態啦，所以變咗呢兩種都有偽善嘅成分喺度。所以偽善唔係只係好似講嗰啲法利賽人咧，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唔係咁啊，而係呢兩樣嘢嚇，冇嘅就自稱為有，啊有嘅有一種驕傲嘅態度。咁其實喺舊約裏面咧，都有指責呢啲咁嘅行為嘅。譬如我哋睇下，睇先阿摩斯，我睇下睇先阿摩斯第四章第五節，阿摩斯。先知小先知喺前歐塞亞。我呃你之後，第四章第五節，我睇下係咪先唔敢肯定住。佢嘅公物作為咁樣就係高聲眾人，你嘅自願獻嘅祭獻，一種驕傲嘅一種表現啊！以色列子民啊，你哋原喜歡咁樣啊，唔知上帝有話，咁呢個叫即種自誇自滿嘅表現。咁然後咧喺馬豆福音本身咧。22章18節有提及呢個問題。22章18節話咩咧？佢話耶穌看破佢哋嘅惡意，就係咩咧？啲人啲法利賽人咧試探耶穌啊，應唔應該納税俾凱撒納税嘅問題。咁耶穌就睇到佢哋嘅惡意，就話：假善人，你點解要試探我呢？咁因為法利賽人唔係真係諗到我哋應該納税嘅問題，而係佢要試探，所以佢呢種一種所謂偽善嘅嗰個行為，以嗰個心理所諗嘅，唔係一個點講啊，相符嘅係兩回事，所以咧係一種偽善嘅意義喺個表達咗出嚟。同埋後面同樣咧，23章13至15節咧都有咁嘅耶穌指責啲偽善人，佢就係講咩講好似裝飾墳墓啊嗰啲咁嘅嘢嚇，記唔記得裝飾墳墓啊？佢指責嗰啲法利賽人啦嚇，即係殺咗啲先知啊咁，然後咧就去粉飾個墳墓，整得靚靚地，即係我幾好啊！即係殺完之後咧，即係做個空光大典為人哋，空光大典人讚咁樣。 上次你 用石板 系咪真系 咁 靓 咧？嗰啲唔系，嗰啲一个石板即系像石棺咁，然后冇嘢噶，喺啲山度。 因为我见过喺菲律宾真系咁样装饰成间屋咁样，好奢侈，好离谱。 有石板唔系好似，即系冇中国嗰啲乡村嗰啲咧，咪有个好有型嘅咁样圆形嘅吓，都唔系嗰普通嘅石棺咁样，然后。冇嘢 嘅， 仲有咩装 饰？冇。啊。可能话比而家唔同，唔知咯。咁耐历史，咁多千年。 耶穌嗰时都有个窿噶，即系 系啊。耶穌嘅山洞啊。 山洞咯，系啊。 而家系上高。 吓，即系欧哥嘅，买落地啊，好得意，唔知点解。 即系咧，有间屋喺度，行入去啊，摆喺度，有个房厅。咁佢話你啊死要衰，佢咁講啊，算先講個菲律賓人啊嘛，所以大家得閒嚟坐下傾下偈。 係冇中國祠堂噶嘛呢啲？ 好離譜屋咁樣，即係間屋仔，即係唔係好大嗰啲屋，係一間屋咁樣，瞓灰塵落得去。 啊！ 話俾 咁啊，耶穌咧就進一步舉個例子咧，講即係呢種謙卑嘅心咧，應該點咧？啊，當你施舍嘅時候咧，唔好叫你嘅左手俾你右手知道，即係呢個其實本來唔可能嘅事嚟㗎，係嘛？係一個比喻咧，講出，即係呢啲事咧係唔需要張揚，唔需要講出嚟嘅。但好死你嘅施舍隱而不露咧，你父喺暗中看見要報答你，所以個目標唔係為咗誇耀自己，讓人哋去。讚你，耶穌其實指責這些這樣虛偽的表現，就是只是博人來讚賞而已。第二個善功呢，就是祈禱了。當你祈禱的時候，不要像假前人一樣愛在十會堂或者十字街頭站落祈禱，十字街頭站到祈禱好像有眼睛嘛，是吧？那個送善功聖體遊行是一個，我想今日嗱，唔同嗰個完全都話唔同嘅環境，啲猶太人，如果你企喺十字街頭祈禱啲人，因為佢哋係點講同一個宗教嘛，同一樣即係話嚇係喎，好熱心啊呢、這個人，即係一種咁嘅俾人嘅一個概念咯。但係你講過話例子，個個都係傻佬揸住個嗰啲咁嘅，你哋認為唔知咩嘢啊？白色嘅面餅又遊行咩咯？即係嗱，呢個係一個見證，即係嗰個。好唔同個含義啊！喺個 context 裏面唔同啦。 咁我哋食飯咁，我哋喺出邊咁樣 跟 住 個正常 性咁，俾人睇 到。你有嘅見證，因為大部分係外家。如果你平時外家人嗰度就唔做啲嘢，喺界面前企得，嘿，佢因好咁幾十聲難出嚟啊，賣祈禱，咁咧就變成一個虛 人。自己食飯就 即是一个意思啊， 一个 context 啊，所以系在于个其实个动机啦，最重要就系咩？当然啦，即系你个动机系善意嘅，虽然你话喺任何环境里边唔系一个问题，但系个动机系乜嘢最重要？耶稣教导我哋咧，就即系祈祷嘅时候要甚至咧关上门喺房里边祈祷啦，咁佢话五中之父见到咧。就會聽到你祈禱啦，會報答你啦咁。但呢度上面佢嘅帶出咧就話，祈禱嘅時候唔好囉囉嗦嗦啊，好似啲外邦人咁樣。因為佢點解咧？佢哋祈禱咧一種觀念，就係、是、講得多咧，諗得多咧，佢哋就會聽，即係個神會聽。其實喺某程度上咧，耶穌後面都有講嘅喎。佢話你應該恆心祈禱喎、一個囉囉嗦嗦，一個就恆心祈禱，其實係一線之隔嘅啫。你怎樣去分呢？ 那兩個愛女就沒有囉囉嗦嗦的，可以行夠。如果那個不愛那個人的，那些就囉囉嗦嗦的。 死矮了，矮了。 不是，就是說他根本不想去拿東西，拿其他東西，真的有愛的存在。 嗯嗯。OK， 所以因為耶穌有一次不是說過比喻的，他說你其實要即係好像那個女人去求個法官嘛。另外佢申冤嘛，咁佢咪即係佢話你要恆心祈禱啦，表達下。咁呢度就唔好要囉囉嗦嗦嘅，我哋要留意啦。即係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係有時喺前置㗎，我哋點樣諗呢件事咧，好重要啦。因為當時嘅外邦人祈禱點咧？呢個祈禱就團體祈禱嘅一個，即係耶穌勸啲人祈禱咧，一個團體祈禱咧，一個勸言啊。因為佢哋唔認識真神嗰個本質。嘅以為長篇大論咧，去申訴自己嘅需要咧，咁呢個神咧就會聽噶啦，啊！所以真正嘅祈禱係咩？係基於信仰，深信天主。其實喺你嘅講出嚟之前，佢已經知道我哋嘅需要，佢唔會使我哋失望。所以我哋嘅祈禱唔係在於，哎呀，我講少咗，講漏咗嘢，佢唔知嘅個問題，而係。我哋祈禱當然唔係只係單求嘅俾嘢，我哋而係我哋個即係所謂嘅溝通，我哋個同主嘅交流這個先係重點。咁當然啦，有人祈禱講得長嘅時候，我哋唔可以批評你喂，你咁囉囉嗦嗦啊咁。即係因為佢嘅同祈禱佢嘅動機係點咧？即係只有佢自己個心裏邊表達咗出嚟。 咗信有禱文 啊，信有禱文係帶領大家同帶領群 都揾到囉囉嗦嗦， 係簡而清嘅應該嚇。信徒們咧有一個好容易嘅犯錯或者好容易陷阱咧，就係利用祈禱去教訓人。 不知大家明唔明我讲啲嘢啊？即系啊，耶稣今日福即系福音讲乜嘢？你嗌我乜乜乜啊咁？即系其实我哋唔系求一样嘢，系喺度教紧人哋要点点点啊！即系我哋当然咧，即系写信嘅咁样嘅人要留意啦呢样嘢。究竟我哋系真系祈祷啊？因为你用个祷文去教紧人咧咁，系两回事嚟嘅。咁然后呢就佢你哋呢唔好好似嗰啲外邦人一样啦，因为点解你哋嘅父喺你求之前呢佢已经知道你嘅需要系乜嘢啦。所以我哋好安心，我哋有信心，我哋求呢系一种交托，系一种感谢。其实在我哋求之前有好多嘢真系俾咗我哋。所以耶稣呢就跟住呢教我哋祈祷啦。喺呢个我哋时时念嘅所谓主祷文或者天主经里面呢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天主自己本身同埋全体人类。前面呢就佢讲佢嘅天主嘅角度啊，后来呢人类嘅需要。咁呢两部分呢就係、首先第一部分就係佢天主啦，係对佢嘅统治同埋旨意，我哋求佢嘅希望嘅旨意成行于地啦。而是这个祈祷的内容。第二个呢是转向人类我们祈祷者或者是选民的需要。那其中一样东西呢我今天要想大家讨论一下的呢，这句呢就是一个特别的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个经文的内容。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究竟是求什么呢？因为你说车我求了不用做，那即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讲的现世的食物，现世的物质的东西，那是不是呢？或者它成分有多少呢？所以我们在弥撒里面每次领圣体之前都念耶稣教导我祈祷经文，我们的天父，或者唱这首经，那也都一样，在那里为什么念这个经文呢？所以求你今天想跟我们日用的食粮，就这个现代版啊，究竟那个含义以会今天每日食粮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想过？ 主的滋润， 是主的滋润，是地高 落雨甘霖滋润，好像旧时代的马辣和水一样，是需要主的每日有水的滋润，就主的林恩。 有没有第二种方 法？ 他的说话是就是好像即是你都是他的滋润，他的声音，他的音，他的教带领我们。即我们的用食粮和你赐给我们呢，其实这句说话反映了什么？真福八经里面的其中一个神贫者的祈祷。神贫者祈祷什么？因为神贫者是什么？神贫的人有功嘛，因为懂得去求天主嘛，觉得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嘛，所以有谦虚啊，需求嘛，所以懂得去找天主啦。所以这个正是反映一种神贫者的祈祷。这神贫者为什么知道一切其实是来自天主的？无论是现世物质或者超现世的东西，就是诗人说的什么滋润天主的恩宠。在我们的前面呢，耶稣受诱惑的时候呢，耶稣不是用圣经对着魔鬼说的，人不单只靠食物，只靠天主的圣言，所以圣言呢都是个食物之一，我的食物之一。就维持现世生命的食物，同埋使生命更加有价值的希望。咁呢个生命更加有价值的希望是咩？其实天主俾我哋嘅恩宠，天主俾我哋嘅一个你话教导也好，或者系教导我哋行走呢个永生嘅路啊。呢两个嘢咧，或者两样嘢，两个方向咧，都系好适合你哋所讲嘅。第一就是求现世的食物，第二是求天国最后延续的食粮。天国最后延续的食粮是即是我们唱 天上咩啊圣神嘅天使嘅色量，系啦，咁即系耶稣圣体。啊，佢个理由点解即系教会嗱睇呢个经文嘅时候解释啲经文咧，唔系只系咁样谂，而系有佢嘅理由嘅。佢嘅理由就话咩咧？就系、原来马窦同埋路加呢两个福音咧，都用咗一个特别嘅字，一个希腊字，叫做 epiousios 呢个字。但呢个字好得意喎，佢话原来呢个字咧喺希腊嘅文学里边咧揾唔到，揾唔到意思就系冇人用呢个字嚟到喺文学嘅典籍里边写表达啲嘢。咁啲译者咧就点译咧？佢话。是譯每日啊，或者是來日的，即每日的食量，即來日的食量，有兩個含義，因為這兩個字呢有兩個含義的意思的。但希臘文學裡面找不到呢，那就於是呢就有些譯者譯的時候呢就如果是必須要的或者是永恆的，那永恆的當然更加重要了。那教會的聖師呢聖 Jerome 譯這個經文的時候呢，他每日的食量呢譯什麼呢？他譯作超物質的，我不知道这个是英文字是什么字， Super Substantialism， 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字， Substantial 其实是一些东西、Super 的，有些实质的东西。其实呢他说大多数人呢是每日的，那就对食物的祈求呢就是导引基督徒上到更高尚的食物，这个食物呢就是耶稣基督由天而降来的食物，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说，我是由天降来的食物。Okay？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曾经吃的马纳，他们死了、变成耶稣在一个新约里面的食粮。旧约的食粮呢，马纳是天主给他们的，但是有规矩要他们守的，每日只是收集一不知切克爾乜嘢，總之就係佢嗰日所需要嘅。咁我想大家睇睇咩咧？睇一睇咧就係出谷記十六章第四節，出六十六，對唔住，出谷記十六章係啦，馬可嘅問題。咁第四節咧，其實講咗一樣嘢就咩咧？上主向梅瑟話：睇下，我要由天上降俾你哋降下食物，百姓要每日出去收斂當日所需嘅。聽到呢個字啊？每日收斂佢哋當日所需嘅，為試探佢哋係咪遵守我嘅法律。咁天主咧？就只容許他們，所以多收的呢就發霉啊，又臭啊，又蟲蛀，所以收多些沒用。那只是安息之前呢，他們可以收入兩倍，即是雙倍，很奇怪喎、收雙倍呢又沒有蟲蛀又沒有臭喎、所以變成呢就是他們對上主的信賴，每日收他當日所需要的東西。換言之，如果我們相信耶稣基督是新的新约里面的新的食粮，就是取代了这个旧约的马纳的话呢，那这个每日收集当日的食粮呢，那个意义呢其实就是符合在很符合新约里面的讲天上的食粮，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粮。于是我们念这个主祷文的话，求你想给我们这样的食粮的时候呢，包含了两个含义，而不是只是我们是个现实。哎呀，我今日食乜咧？我今日有冇饭食咧？今日有冇赚到啲钱咧？求佢赐俾我哋啲物质性嘅嘢。如果我哋再睇埋下低，即系呢个第六章最后尾嗰段咧，就六章最后尾叫问：你哋唔好忧虑听日我哋食乜嘢、坐乜嘢、穿乜嘢嗰个事件咧，我哋更加要了解到。即係對上主嗰個恩賜信賴嘅交託嘅心咧，係更加重大或者係對耶穌聖體呢個天上嘅宴會咧，係更加重要嘅。咁所以 前面繼續咧就係、是、願你嘅名譽尊為聖咧，願你嘅國嚟臨啦，願你嘅旨成於地咧就係、是、天國就係等於咩喺呢度咧？啊，願佢國就天主聖義嘅能夠喺我哋人間裏邊實踐，或者佢嘅聖佢嘅聖義咧喺呢個世上咧彰顯出嚟，使到人類達到個最高幸福。點解啊？因為佢嘅聖義實踐啊，佢嘅聖義係咩咧？如果天国的那个和平，天国狮子可以同绵羊在一起，咁我亦即出夜搞都唔使惊啦，系嘛？唔使惊嗰啲咁嘅人喺度敲脚骨啦，剥心嘅头啦，系嘛？所以呢个人类系个幸福平安系最大嘅幸福，系显咗出嚟。不过其实佢呢度就系愿你嘅旨意成于地，如同在天上。天系咁，即系地上而家唔系咁吓。喺我哋生活圈子里边咧，我哋。開始嘗試到少少天國味道，不過仲有真正嘅天國距離相差好遠嚇嘅現象喎。咁咧就我哋有用兩個頭啲書俾我哋解釋咗啦嚇，所以我哋將我哋嘅心咧放喺天父嘅神國裏邊啊，求你今天賜俾我哋啊，因為我哋係一個集體性嘅，唔係賜俾我嚇。求咩求？因为我哋有同一个父亲，我哋彼此之间咧成为兄弟姊妹，咁变成就系、是，天父系神圣永远嘅主，我哋一切生命嘅根源，我哋需要一个真正嘅一种好似细蚊仔信托交托俾一个爸爸一样，啊，交喺佢手里边。咁我哋嘅現世生活咧就唔需要有擔心。咁最後咧就講到赦免我哋嘅罪債啊。馬道有意指出咧，因為個經文就係赦免我罪債，好似我哋赦免人一樣啊。變成就係、是、如果我出，除非我哋會可以寬恕人嘅罪債，否則天主都唔會寬恕我哋。喺呢個經文裏邊嘅邏輯。先后咧就系、是、我哋求嘅宽恕，不过好似我哋宽恕人一样。如果我哋唔宽恕人哋，我哋求嘅宽恕系冇效、冇意义。其实第十四页、第十五节咧，亦再次强调讲翻重复嘅呢个信息，所以肯定咧、这个求天主宽恕嗰个罪嗰个问题咧，系需要我哋宽恕人哋先有意义。所以佢话。唔好让我陷于诱惑，我唔愿意凶我啦。就唔系十四咁知道，因为你哋如果宽恕别人嘅过犯，你哋嘅父亦都宽恕你哋嘛。啊，但系如果你哋唔宽恕人哋嘅，你哋嘅父亦都唔宽恕你过犯。所以十四十五节咧，其实可以解释到第十二节。最后尾啊，十三节又话唔好俾我哋陷于诱惑啦。啊，当我哋陷于呢个诱惑嘅时候，要凶我嘅时候咧，救我哋啦，咁样。最后就是第三个善功，几时你们禁食善功，就是第三个，第一个就是施舍，第二个就是祈祷，第三个是禁食。那么他不好像假善一样面带愁容，因为他们苦丧着面。回失的法律只是规定每年禁食一次的，在回失的法律里面就是赎罪人。但是因为选民的热诚呢，他鼓励多次禁食、啊、选民的热都鼓励多次禁食。咁当然几多次呢，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当然他们自己有个数字啦，是不是？我们即是教会今天就很松啦，我们今日教会的禁食是一年得两次机会，中国人呢就打麻波少多少一次可能。啊，圣灰节，但圣灰节呢就是可能中国新年呢就免了。咁然後 good Friday， 咁啊香港咧就根本就而家冇守小齋，聽講加拿大而家好多教區都恢復翻守小齋，即係星期五咧就不吃肉，可以食龍蝦。咁我同大家分享噶啦，對我嚟講咧，時都覺得就係話守齋睇下你真係點食，因為如果守小齋，可以食海鮮類咧，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好嘅一種。一種咁嘅守齋，意義唔大啦，係嘛？所以 齋咩唔齋乜話？ 齋口唔齋心啊！咁即係其實我嗱呢、这個唔係 教都教下，大家唔好忍耐。我自己諗嘅，我自己覺得就首先可以即係其他方式，戒可樂、戒煙仔、戒啤酒、戒，即係你中意嘅嘢你唔做咧，呢、這個手齋嘅意義更加大。當然咧，手齋只係慳自己嘅銀包咧，意義唔大嘅。所以我就係話，呢、這個善功咧，三個善功有啦，特別咧，教會鼓勵我哋咧，喺手齋嗰度咧係。一方面首先就是说你经验贫苦者饥饿那种这样的怎么通饥饿的经验。第二样就是你知道经验的辛苦呢你会懂得容易的帮人的。因为你有个经验。 不是金色因为经验肉身的软弱都是我的 感觉。又是、啊、又是依靠天主当你有个软弱的时候你相信信靠天主。所以禁食咧係咩？係一種使自己空虛，準備自己同天主更密切嘅交往。因為當你肉身能夠所謂飢餓空虛嘅時候咧，你會更加著意祈禱，使到得到一種所謂即係我講嘅神貧嘅精神。神貧嘅意義就係你要需要天主嘛。咁亦都係幫助人咧去。靜心聆聽天主的聖言，當時太飽的時候我們有個心機聆聽聖言可能都即係瞓覺了係。咁亦都喺《生命記》啊，喺《馬太福音》啊都有講，當你飢餓時你容易啲戰勝誘惑。耶穌咧亦都講過，當你門徒驅魔嘅時候冇效，點解？耶穌話咩啊？佢話呢啲魔啊，你要守齋。唔單止人祈禱，你要守齋先得。究竟點解咁咧？我哋真係未必用一個理性嘅角度咧去理解得到話守齋同驅魔嗰個直接關係。我哋睇咧有時咧咩咧就係、是、表面啊，話你守齋你冇能力餓啦，咁你冇能力點去趕魔鬼啊？趕我哋認為趕咧就要用力嘅，啊，將呢個觀念咧就會阻礙我哋去了解。但如果我們用那個精神層面呢，當我們有一種飢餓的時候，我們懂得尋求上主的時候呢，我們更加信賴上主呢，那麼驅魔的能力是來自上主，不是來自我們本身的能力。所以可能在這個角度呢，我們就要明白了。所以禁食呢就是什麼呢？就是為叫人們不要看得出你禁食呢，那就要怎樣呢？要抹油洗頭洗面、好叫你的禁食咧，唔好俾人睇到，只系俾天父睇到。咁喺天父見到嘅時候咧，先會上報俾你。咁所以耶穌遲早喺三個嘅善行裏邊咧，都警告佢個門徒唔好為尋求人嘅讚美，而係尋求天主嘅接納。天主對我哋嘅接納。